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啊，嗱，终于咧就搞掂咗呢个 Ycast 连线呢个 YouTube 咧。最近唔知点解咧，就呢两个月嚟咧。都經常咧係要搞，頭先都搞咗四個字 啊， 先至咧將呢個 Ycast 同呢個 streaming server 咧 YouTube 嘅 server 咧就連接上，咁就我哋唔知咩原因啦，因為我都係一個 IT 盲嚟嘅。 不過我哋頭先咧就討論咗另一個後備方案。 系啦，大家準備嘅啦。有朝一日如果殺到埋新年，即系 YouTube 都冇得做咧，就是、大家準備轉去睇 Facebook Live 啦。咁直至到呢個 Zuckerberg 咧。就進軍大陸呢個 Sucker， 又可能又會有要轉平台啦， 又要轉，可能轉嗰啲打機嗰啲 streaming server 啊咁樣，咁都冇辦法噶啦。我哋呢個採取呢個毛澤東嘅遊擊戰略啊，就呢個敵進我退，就敵駐我擾，咁就其實基本上都係冇策略嘅啫，其實即係逼到埋你去，即係趕去邊就去邊咁樣。 喂，不過頭先講開 Facebook Live 咧，大家可能都真係我哋會即係考慮一下。有機會真係試下用 Facebook Live 嗰個現場人數咧，我自己懷疑可能比 YouTube 咧仲要多， 因為 Facebook 就佢即刻會跳出嚟啊嘛，咁就同埋我諗 佢有個 alert system， 好多人係啦 ，Facebook account 咧，同埋 Facebook 我哋都可以用 Ycast 去做呢個轉播嘅，咁亦都有可以擺圖啊、擺片啊、effect 啊乜都得嘅。好啦，嗱，首先我哋就今日咧就得我哋兩件，咁但係點解都要慶祝咧？因為我哋揾到第三件啦。咁第三件係邊個咧？俾張相大家睇下，就估一估。好多人就说喂好像这个。 有几个名字出来的。 无间道。 在这个。三年又三年。 在天台里面说。 是啊。 快点给我个身份我。不是三年又三年其实是。同阿王 Sir 就係三年又三年，最後尾同阿劉德華咧就係喺度咧，我要愛翻我身份。 咁邊你係邊個啊？ 我當然就是梁朝偉啦，你就是奸人啦，呢、這個 哦，我係劉 建明啦，劉建明督察啦，我就呢個陳永仁。哦、你睇我一身打扮都係啦。咁究竟喺呢個中環嘅平台嗰度啊，唔係呢個天馬 天馬南 係啦，天馬公園嗰度，即係喺特首辦出邊傾乜嘢咧？咁我哋第三個主持人咧就係喺呢個導演蔡錦元導演側邊著條米色褲嗰位蛋散就係啦。 你叫做蛋散，会唔会唔开心噶？ 梗系唔会啦，话晒我哋呢啲即系识咗咁多年嘅朋友。 嗱，第一个 tips， 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喂，有啲人话估，因为咧我又摆咗上我 Facebook 啦，咁就有好多人估就话。 大家而家现场估下啦， 估下边个？ 究竟边一个会代替阿老周嚟去呢个主持呢个夺命捞松喺今日？连 YouTube 都准备封杀我哋嘅情况底下， 仲够胆嚟？ 够胆上呢只贼船啊！仲劲过呢个郑二嫂同埋张宝仔嘅贼船咧，咁样。 咁佢就头先阿细良俾咗个 tips， 佢话佢识咗佢好多年嘅，喂，好似多过我添，识得。 唉，多过你嗱，即系耐过耐过我。李柱明啊， 系啦，嗰啲啦， 杨森啊，张文光啊等等以上嘅人，我都唔会邀请佢做主持嘅，其实。 啊。 咁咧就究竟系边个咧？咁样。大家就估中是冇奖的，但是 佢几时嚟先？点解今日唔嚟噶？ 我哋要部署噶嘛，呢啲即系要大佬观察。 会唔会中间会可能变？ 而家可能收到中联办电话啦。今日而家呢个 moment 啊，已经收到呢个黄志文打电话俾佢啦，就系话喂，你唔好黐埋去徐少华嗰度，你黐埋刘世良冇所谓， 冇所谓。阿刘世良冇所谓， 系咯，徐少华带坏你噶， 刘世良都俾我带坏嘅啫嘛。嗰时占中嗰啲咩心战伤， 所有对呢个中共嘅批评，其实都系徐少华教我讲嘅。其实我一无所知啊，其实对中共嘅了解。咁咧就 咁抬举啊你， 系啦。咁咧就嗱， 刘世良如果边个教得坏佢咧，嗰个人就真系超级高手嚟嘅啫。 嗱，就讲下益下大家先。咁咧就呢个。估唔估中咧都有獎嘅，其實咁咧就嗱，我哋就鐵定就好耐冇搞過聚會啦。咁咧就 我哋咧就嚟一個聖誕之前啊，呢、這個叫做紅酒芝士加電影三合一。 哇，咁吸引啊！ 首次三合一嘅呢個聚會就咧，貨咧就係俾我哋嘅城寨人嘅會員嘅。 哦， 咁咧就一般嘅聽眾咧，以前我哋都搞過幾次網聚啦，就會員咧我哋就冇搞過。咁咧今次係第一次，就係俾呢個城寨人嘅會員，啊、就係喺呢個定咗日子啦。我哋就喺12月20號。咁咧就喺尚书局呢度咧就会有一个聚会，咁咧除咗红酒啦、芝士啦，仲有咩咧？就系、是、有我哋喺四国遍路嘅一个纪录片首映嘅。 嗯，几长啊？个纪录片知唔知？ 据阿导演讲咧，而家就最少就有四集，咁但系我哋 四集埋咧、哦， 当日就会有一个即系精华版嘅、 哦， 就45分钟到啦咁啊。咁就 咁、是、啊！蔡道一定喺度啦，嘛？ 蔡道當然被逼要出現啦，咁、啊、樣攞把刀指住佢出嚟啦，咁咁咧就亦都係希望可以咧，就即係大家即係支持我哋城寨嘅人咧，亦都係即係有多少嘅回報啦，即係感激佢哋咁耐一嚟一路以嚟對我哋嘅支持咁樣。咁特別係而家即係風雨飄搖，大家每晚做 live 我都擔心個 Y 卡上唔到嗰個 server 啊，其實咁就但係仍然大家即係一路支持我哋，咁所以我覺得就去到年尾啦，咁就可以少少心意啦咁樣。咁就大家嗱點樣報名呢？咁樣就係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上過嚟都知道我哋就書店嗰個地方咧太多人咧，就大家都 enjoy 唔到啊。咁同埋我哋要有投影機啊、播影啊咁樣。咁我哋就名額就定喺40个嘅啫。 嗯， 40个。咁但係點樣報名呢？咁樣 哇，一陣間 今晚聽緊直播嘅就有着數，所以我就話點都要其實睇直播。 係 啊。因為你話睇 archive 咧嗰啲，你睇完之後先報名已經滿咗啦。上次我哋嗰個課程又係咁。 而家即係而家一聽到嘅消息就已經一陣你公布個報名就佢可以做噶啦，即刻可以做到。 咁咧就係喺呢個阿 Len 所以打出嚟啦 ，kowloonsingjai@gmail.com， k o w l o o n s i n g j a i at gmail.com。咁咧如果你有會員有報讀開我哋嘅香港人香港史同埋共黨人共黨史嘅課程咧，就同一個。嗰、那個嘅電郵地址嚟嘅，咁咧你就可以話我會員編號幾多號，我咩名，我係報名參加呢個12月20號夜晚黑，咁就時間我哋詳情我哋會通知大家噶啦。咁大家要 寫埋電話喎，會唔會要寫埋？係 啦係啦，咁因為我哋要通知 reconfirm 你嗰、那個。 啊，寫埋你嘅手提電話 number。 係啦，咁咧就你要帶咩嚟咧？咁樣你兩手空空又得，咁就你帶走嚟又得。咁帶走嘅話咧，就盡量唔好去超級市場買啦。我哋呢啲好講究嘅，其實 Watson Wine Store 都 OK 嘅， 係啦，咁就 或者 Max and Max and Spencer 都 OK 嘅， 咁啊 OK 啦。咁啊芝士咧，我哋會準備好噶啦。咁咧就白酒、紅酒，咁另外就係有導演啦，蔡錦元導演喺度，同埋我哋主持人啦。咁我哋就情商呢個修頓小王子喺度咧，就爆機。 哇！咁啊，睇下有冇西班牙36个月嘅嗰個嘅風光火腿咯。 有嘅，有嘅，有嘅，36日就有。咁就如果有36个月嘅风干火腿，大家就可以见到咧36年嘅风干手臂啦。 暗肉啊，你叫 系啦。咁咧就呢个不见天嗰部位咧，就俾大家睇下，或者大家摸一下可以。 系嗱，佢讲噶咋，到时咧你就摸一下佢，捻下佢就得噶啦。 啊，我呢啲即系打开拳嘅，大家惊 震伤。哇，真系好犀利， 震伤大家啲手指啊，真系。咁咧就記住啦，嗱，而家如果你而家睇緊直播嘅，即刻嗱嗱臨，如果你係會員啦，記住係會員就先可以參與嘅。咁你話我唔係會員咁點咧？咁就快啲入會啦。當然就入會咧有多着數嘅，除咗參加網聚，即係會員嘅有，譬如優先睇嘅我哋之後拍嘅紀錄片啦，陸續會有新嘅紀錄片製作嘅。咁另外就會可以參加我哋嘅課程。 嗯。 咁咧就最近咧就香港人香港史完咗之後咧，我哋就推出一個叫共黨人共黨史。 嗯。 咁就講6个中共嘅裏邊死人啊，點解會死啊？ 嗯。 由呢個黃實味、儲安平、劉少奇一路講到江青，同埋最後尾講劉曉波。 嗯。 咁就由呢樣嘢由個人物故事去講翻，即係中共嗰種嘅組織咧、政治文化啦，同埋中共嗰個嘅決策嘅過程係點樣嘅？咁我係第一次用人物故事去講黨史嘅，其實都幾有趣。咁但係滿咗啦，對唔住。咁如果大家想入會嘅話咧，就可以咧係我哋喺節目阿 Len 先間準備嗰個入會嗰、那個，即係俾咗年費之後咧，就可以咧就加入成為城寨會員嘅。咁除咗參加課程之外咧，將來有啲咩優先咧都可以係即係通知大家，同埋每個禮拜會收到我寫俾大家嘅 newsletter 嘅。咁呢個就係做城寨會員嘅好處啦。好啦，言歸正傳，今日。 咁咧就好事壞事都兼而有之啦。好事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城寨終於有一個主持人成功當選啦，就係、是、呢個伍海欣。 哦， 係就喺呢個東 華，恭喜恭喜恭喜！ 係啦，東華選區就係我哋解圍嘅主持人啊，就係同阿莊榮輝，莊榮輝就係佢嘅競選嘅經理人，定都我成日見到佢同阿伍海欣一齊嘅、 嗯嗯， 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東華選區，咁就擊敗咗呢、這個咧疑似。中立實際上是呢個左派 楊咩楊志安， 唔係袁 啊，唔係唔係，係係 袁德春啊，袁校長啦， 係係係。 咁啊，另外仲有咩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前工黨出嚟界票，第二次界票嘅呢個女候選人，好似得二十票， 係 真係所托非人， 唔係係所托非人啦、啊。今次 我懷疑咧，就經過我哋努力去打假之後咧，呢啲界票嘅人咧，大家都已經覺得係即係出嚟已經冇用啦，真係。 喂，二十票，如果佢界二百票就已經有。搞掂咗， 死得佢贏一百十幾票啫嘛， 係啊， 嗱，所以條數咧，其實佢係計得好毒噶。 啊， 嗱，呢個姓袁嘅候選人就攞唔翻原本民建聯啊蕭嘉儀嗰個選票嘅數目嘅，佢得翻九百零幾票。 嗯， 但係咧，實際上佢就因為知道攞唔翻之後咧，就同時出咗一個叫做聲稱自己係進步民主派嘅候選人，就係呢個姓劉嘅候選人。 啊， 咁咧就但係結果咧，佢就只係得二十票啫。 嗯， 就同上一次立法會選舉嗰啲界票。包括之前的黃成志補選等等，全部都一樣的、嗯、我覺得。所以我想香港人經過這個教訓之後呢，對於這些叫做刺客的行為呢、 嗯、 就已經是心痛惡絕了，所以就沒什麼飛了，真的。 即是這些叫舊竅啊，即是已經可能用到呢，香港人 最緊要受。 現在好像今次不是很受啊，抑或是選錯人而已，可能就 他就會第一就可能進步民主派這個躲、 啊、 不是很得，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你是什麼、 啊、 是就如果他掛著工黨就好一點，但是工黨他就退出了嘛、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難的。但是跟著下來那兩場硬仗，一個九龍西和新界東的補選呢，大家都密切留意了，就九龍東、新界東的補選就會有初選的機制的，咁咧就有部分咧就係用民調啦，有部分咧就係喺票站投票。咁咧就如果我係即係我成日都話泛民有陣時就打開口牌咧就好蠢嘅。咁嘅話咧就如果我老共嘅話，我就老大都灌票落去咧嗰啲即係叫做出嚟有機會戒到又贏唔到嗰啲候選人嗰度，即係喺票站投票。 不過你呢啲咧又真係我覺得又即係防備唔到嘅而家，即係講真，你開唔開口牌都好啦，我覺得佢依一招都係用噶啦。 嗱，而家大家都知啦，我哋就有另外一個候選人，我自己支持嘅，就喺、是、上一次立法會選舉裏面咧，因為俾鄭家富戒票而落敗嘅呢個 范國威。 咁、所以咧，我就當時就同佢做就整咗一個節目叫《政治咖喱飯》，我諗好多人都睇過，亦、都睇過阿范國威嘅政見同埋好多時佢嘅政治論述嘅能力，我覺得都係有一定水平。咁、所以咧就當初我叫他過嚟做節目的原因是什麼呢？我是希望他四年之後卷土重來，因為那時未有這個 DQ。 DQ 未有 DQ。 咁點解我會支持范國威呢？好簡單，因為他有一個新民主同盟的組織喺後面，而這個組織正正就係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裏面咧，全面地擊潰呢個劉江華，同埋收尾過底俾呢個葉劉嘅呢個新民黨嘅呢個叫做公民力量。咁咧就呢、這個就係由中聯辦培植嘅一個地區左派組織。咁而新民主同盟咧，是因為他有一個地區 的勢 力，而不是說打單炮。現在危險在什麼呢？任何聲稱自己是進步民主派的人打單炮呢、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危險的，其實就是你選舉的時候賣你不到，選完之後都可以賣你、但是如果你說有個組織在這裡，我覺得也都有內部的監察，也都我認識了范國威這麼多年，大家看到我認識了很多年說會來做主持節目那個其實不是他雖然有啲似，咁咧就，但系咧就， 仲耐啲嘅，你識嗰、那個？ 係啦，咁咧就我佢由三藩市翻嚟，讀完書翻嚟，佢係喺美國參加支聯會嘅活動，咁咧就安排阿華叔、阿馬田啊過去美國巡迴演講，咁樣認識，咁然後翻嚟咧就加入咗青年民主黨嗰陣時，青年港同盟啊，喺嗰個年代，應該我諗係93、94年度咧，咁我就認識佢噶啦，其實係已經係，因為嗰陣時我就喺民主黨工作嘅嗰陣時係。咁就大家年紀相若，咁咁多年以嚟咧，我都係相信，無論啲真兄弟事件好乜都好咧，我都係相信阿范國威嘅。咁到今日我都覺得，仍然佢哋係最有能力喺新界東咧，係對抗呢個左派嘅擴張。我覺得唔係睇 individual 咁簡單。咁但係好奇怪啦，當然佢就喺另外一個台嘅節目就俾人 DQ 咗啦。咁就換上咗佢嘅競爭對手上去，就係阿張秀賢啦。上去拍檔，咁呢個台就當日就支持鄭家富噶啦。咁大家点解会係咁呢？就大家自己諗啦，我就唔想讲是非啦呢啲咁嘅嘢。 咁但係就純粹用自己嘅腦袋，大家自己觀察，咁就應該睇到發生咩事。咁所以咧就，所以我就唔介意啦。我除咗支持伍凱欣之外，亦都支持呢、這個啊范國威去參加補選嘅。希望佢喺泛民嘅初選裏邊勝出。咁就如果有需要嘅話咧，我都會幫佢助選添。即係我覺得打開打正旗號啊。就唔好暗地裏做事，明人不做暗事。咁就亦都對於啊山頂區，你頭先講啊楊哲安獲選， 楊哲安就同阿錢志健 咧、啊、就，我覺得地區選舉就係咁樣。楊哲安嘅選後嘅佢嘅講法，我覺得係恰當嘅。其實佢話選一個認識熟悉社區嘅人，地區選舉未必係選政見咁簡單。咁因為伍凱欣咧，其實佢已經係第三次參選，佢唔係一個空降落去東華選區嘅候選人嚟嘅。佢本身已經係長期喺呢個選區裏邊工作。咁莊榮輝亦都被稱為地獄黑仔王啊。唔知點解我哋主持親節目嗰啲多多少少都有陣黑氣。咁但係咧冇唔緊要，我哋幫佢洗咗呢陣黑氣。希望下一次區議會選舉咧，莊榮輝就可以擺脱，每一次都係等頸輸好少嘅啫。 係，喂，咁啊有機啊，因為咧佢做咗呢個城寨之後，可能多咗人支持， 就係多咗個需要嗰幾廿票啫。係啦，咁啊夠啦， 咁啊夠啊，係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啊，莊榮輝可以咧就喺呢、這個下一次嘅選舉裏邊都勝出嘅。咁我哋咧嗱，錢志健嘅問題咩咧？就係喺 就係冇喺城寨主持節目咯， 同埋喺即係我諗喺佔中好，或者喺 Big Name 幫佢助選係有嘅，即係唔同政黨，譬如 Martin 啊，或者係即係參加過佔中嘅嗰啲嘅即係領頭人、領頭羊啊。咁但係始終區地區選舉就係講人物，我覺得，所以佢今次嘅得票咧，其實係比阿楊哲安爭好遠， 爭好遠。不過都叫多過上一次嗰個區議會選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地區咧裏面嘅票數總票數咧都多咗七啊幾票。不過我又覺得咁嘅，即係話你講得啱嘅，就係呢啲地區選舉咧所謂嘅人物關係係咩咧？咁啊鼓勵大家啦，即、就、係、是、多啲咧去參與一啲地區組織。譬如舉例，喺地區組織，我唔係淨係講嗰啲嘅參選人啊，我嘅意思我哋普通嘅所謂公民咧，其實都鼓勵大家參與一啲地區組織， 識多啲人咯， 識多啲人啦。 你到時幫人助選都好，你都幫佢拉到票嘛。 冇錯啦，譬如舉例嗰啲嘅叫做業主立案法團啊，如果你係業主嘅，我就覺得你應該多啲。 你做下執委又得， 係啦。 你未必做主席，做下執委，亦都係及住嗰啲嘅大廈維修啊、圍標啊呢啲咁嘅嘢，大廈管理啊。 係啦，既係為自己 學校嘅就做呢個家教會， 家教會啦。 係啦，咁你亦都識咗好多嗰啲低 B Kingdom 裏邊嗰啲。即係港媽啦，咁亦都知道啲港媽諗緊乜嘢， 係 嘛？ 咁即係呢啲嘅地區組織咧，如果你可以抌少少時間落去咧，慢慢你就可能會即係攞到個網絡之後咧，你可能會譬如家教會咁，你都有機會一路上由理事做到就個學校嘅主席都有噶。即係你，但係你就唔係諗住，即係我都唔係話鼓勵大家咧用一個政治嘅所謂嘅諗法進入呢啲嘅組織，但係你進入呢啲組織咧。之後咧，你有機會咧，可能咧透過你的人物關係咧，會幫到嗰啲嘅地區選舉，特別 係 區議會選舉。 共產黨成日想講嘅叫遵點啊， 係啦， 係啦，遵點嘅意思就係除咗派宣講團同埋工作組之外咧，就係、是、派人落嚟香港遵點啊。遵點嘅意思佢係 attach 喺一個組織 啊， 譬如喺司法機構，譬如喺公務員，譬如喺警隊，譬如喺政府裏邊嘅問責局長，佢就喺度遵點係咩咧？摸通曬你嘅來龍去脈。佢唔係淨係掌握你點樣做嘢，係掌握曬你個人物關係啊。咁佢變咗要喐你個組織嗰陣時咧，佢就可以一步到位。即係一針見血啦，可以。 係啦，咁如果你有一啲譬如代表喺度，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嘅代表喺度，最少佢都會即係當共產黨要喺裡面做嘢嘅時候，都獲得少少情報啊。 係啦， 到你會知道佢喺度做緊乜嘢嘢啊。咁呢個咧，當然我就話，但係你喺個組織裏面咧，啲地區組織裏面咧，真係首先要服務嘅。我覺得你唔好即係心存咧，就是、我壓咗個位，但係唔做嘢嚇。咁咧就我覺得唔係一個嘅意義喺度。個意義咧仍然係你加入啲組織嘅時候咧，你盡心去服務， 同埋揾一啲 攞到人哋嘅即係叫支持 跨區性嘅議題 啊。 莊榮輝、伍凱欣佢哋嗰個圍標咧， 圍標好好啊， 就係、是、林卓廷啊，佢哋開始咧。就因為變成係一個即係多得以前嘅發展局長咧，就係話強制維修啦。咁所以變咗咧就被好多嘅利益集團啊，包括係勾結建制派嘅法團啊， 係啦， 去同埋黑幫啊等等呢啲介入， 係啦。 咁就全港嘅私樓業主都受苦。咁但係你一策動起上嚟，你一 那個可以跨區的嘛。 嗯， 所以我覺得散後的組織呢，很多時候空降了散兵下去當選了之後呢，現在大家淹沒了在社區事務那裡。 嗯， 其實是應該不是做一個組織結構，而是你做一個要 issue base 的壓力團體。 嗯， 而這個以 issue base 譬如大廈圍標， 嗯， 它可以是跨區性的。 嗯， 那大家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呢，大家都會因為這樣而有一個曝光的平台嘛。譬如很簡單，就話你話，譬如關注，就算你話教育， 教育都得㗎。 係啦，已經有啦，譬如 TSA 啦， 你欺凌事件你都可以。 欺凌事件啦，譬如我琴日同阿翁靜晶講嘅話，係咪應該組織一個慈善法嘅一個 concern group 咧？ 係啦， 關注組，因為法改會喺2011年已經講咗，2013年陳志思出嚟再講，希望政府訂立呢個慈善法。咁而呢個劉江華，即係呢個民政事務局一路咧，我覺得就推裝個原因咩咧？就是、因為佢哋好多受監管嗰啲都係佢政治上嘅盟友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唔肯做。咁我就話係咪應該 form 一個咁樣嘅 concern group？ 嗱，你唔需要有政治背景嘅，我覺得，嗯、但你自自然然走埋嚟嗰啲人咧，就係、是、志同道合嘅人，佢一定唔會係藍絲嚟嘅，係咪？因為藍絲係鋪建制、鋪利益集團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啟示，你就咁打住政治嘅標籤落區咧，喺下一屆嘅區議會選舉更困難。 嗯， 佢哋會重點獵殺嗰啲散兵添，我覺得。嗯、但係你話如果你係一個跨區性嘅平台，係、嗯、一個政策議題嘅，係嘛？咁、嗯、你變成一個 concern group，、 嗯、 一個關注組嘅，即係翻翻去80年代我哋初初出嚟嗰陣時居民運動 係啦 嗰種模式啦。就是你跟他打陣地戰啦。 啊， 係嘛？你就係話靠啊李柱銘餘若薇落嚟，我覺得冇用嘅。係。因為呢種政治明星效應咧，越嚟越少，我覺得。你係選情告急嗰陣時咧，勢均力敵咧，佢有個幫助，佢可以幫到你，可能吹高到個投票率， 嗯、 可能係多幾十票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個距離拉到咁遠，好似前次建同楊捷安嗰種咧，其實你係靠平時嘅嗰種喺個社區裏邊嗱呢啲議題咧，我成日都話政治係咩咧？你係要將個政策民生議題將佢 politicize， 將佢政治化。 嗯嗯， 政治化就最終就直指嗰個嘅不民主嘅體制， 嗯、 但係你起步嗰下咧，一定係同民生有關，咁、 嗯、 你就可以連結到個社區裏邊嗰啲人，同、 嗯、 嗰個雙普選嘅關 係。 如果你淨係不斷嗌雙普選口號啊，冇意思，我覺得。嗱、嗯，你好簡單就係、是、民進黨當年起家就係咁啊。點解我睇直接睇落睇1987、89年，我睇佢點樣喺雲林嗰啲動員嗰啲農民， 嗯、 就係佢話你點解要交咁貴嘅呢個税，即、就、係、是、租田租啊，俾國民黨。嗯，因為國民黨是外來的政權，嗯、外來政權佢就不會睇出台灣人嘅。嗱、 嗯， 佢個出發點佢唔係一開波就話台灣獨立喎。 係， 佢一開波係講緊啲農民你嗰個田租嘅問題。 係，喂，呢啲不嬲人咧、嗯，首先係關注自己最近嘅事噶嘛，即係呢一樣嘢先有效。你同佢講一啲 呢個叫 articulation 係啦， 係啊，你講咧好高嘅政治議題， 離地啦呢叫做。 大部分人係其實聽唔入耳，因為第二我想講咧，即係引用我哋基督徒啊，嗰個講法係咩咧？而家好多人同人傳福音嘥氣啦。你做商人嘅，你做一個無良僱主，你講乜都冇用。乜嘢基督徒乜點樣嘅傳福音方法係最有效呢？我而家攞嚟做例子啫嚇、啊。我哋就話用生命影響嘛，用生命影響係咩啊？哦，你真係咧去幫人哋嘅。咁同樣啲地區組織都係嘅喎。你如果做咗呢啲嘅業主立案法團，你好熱心去幫人哋嘅人，你講乜嘢嘢就可信性就高啲啦。你話我支持邊個喎，佢覺得你呢個人過去咁無私嚇，咁、啊、幫得我哋手，你選嗰個人都應該唔差啦，係咪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人呢係好簡，我覺得某個程度上好簡單嘅，就係你做好自己。你做好自己咧，你就會用即係所謂嘅用你嘅生命去影響人哋。你講一句説話，人哋都會信多啲啦。 即 係 唔可以淨係識得講道理，淨係識得講道理係冇用嘅，係嘛？反而你喺嗰、那個即係嗱，我覺得社區服務都有兩種，一種就係蛇齋餅種 啊， 社區福利 都有用㗎。 這種呢種咧就但你鬥唔贏， 鬥 唔贏共產黨啊？ 係啊， 共產黨有無窮嘅資源去蛇齋餅種。你而家嗰啲新家園嗰啲超級市場，基本上就係佢蛇齋餅種嘅基地嚟，係、啊、嘛？你點同佢鬥呢？系嘛？除非你有个有钱佬愿意捐钱俾泛民去全港咁开超市嘅啫，系、 嗯、 嘛？希望阿萧成功啦，我觉得人民超市、嗯、有朝一日可能对抗呢个新家园超市，咁啊掂啦，好过搞网台。咁咧，但第二系咩呢？就系、是、呢、這个你用个社区政策， 嗯、 政策介入社区咧，你接触到佢哋个核心利益嘅机会仲大 嗯。嗯， 譬如佢层楼，哇，大佬几成亿嘢维修、 嗯， 每户要夹30万咁样，佢、 嗯、 真系肉痛噶嘛。 嗯， 系嘛？或者系譬如嗰啲嘅 佢個細細路不斷咁樣操練嘅問題，喺、學校受到欺凌嘅問題，或者嗰啲慈善團體走去掠水嘅問題，嗰、啲佛教寺院走去即係斂財嘅問題，佢、哋捐咗錢嗰啲信眾佢係會慶噶嘛？ 係啊，係嘛？咁所以我話雍正徵做得好好啊！即係今次咧，我覺得 佢係維權人士嚟啊， 維權人士嚟噶， 係啊，宗教界嘅維權人士嚟噶。 佢咪一個亦都係頭先你所講嘅一個 example 咯，一個 concern 好例子嚟噶，係啊。 而我可以肯定，而家雍正徵喺無論係全港市民 心目中嘅形象，我覺得 佢都得啊。 係啊， 同埋包括喺佢嗰所謂嘅團體啊，即係所謂 community 咧，佢都係一個好具影響力嘅人，佢絕對係 KOL 一個咧。我相信係佢嘅意見咧，係足以影響好多佛教徒，即係真心佛教徒嘅一個意見領袖。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其實而家所謂嘅抗爭，好多人可能睇到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好似幾叫做。而家個狀態好似好唔係幾好，但係其實我覺得仍然有好多嘢做喎。頭先我同世良所講嘅嗰啲嘢咧，其實都係壯大公民社會啊，加埋一啲可能用一啲嘅地區或者係一啲嘅 issue 嚟去 ready get ready 咩咧？就係2019年嗰個嘅區議會選舉。 係 嗱呢個區嗱呢個我正我想講嘅就係話，而家似乎嗰個威權時代嘅到臨咧，其實。我哋真係仲有咩做呢？我覺得仍然係選舉，仍然喺個選舉嗰度爭取。 好多人都問冇出路，冇出路。嗱，我覺得好簡單。我上次去公民黨嘅周年大會，咁就會員即係大會之後，有個講座同我哋分享。我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在地區執政就係我覺得無論講咩口號、咩局獨立咩都嘥氣。我覺得曾幾何時實際民主派喺五個區議會裏邊執政嘅五個區議會嘅區議會主席啊。包括葵青，包括深水埗，包括觀塘嘅潘任慧珍，其實雖然唔係民主派，都係民主派支持出嚟做區議會主席。而家每區有1億嘅資源，政府因為去利益輸送俾建制派，劉江華係咁懟錢落去，但係佢懟得曬18區嗰陣時候，你只要攞到2個區、3個區。當年台灣就係咁啦，喺原政府裏邊執政，做出成績，自然有口碑， 係 係咪嗱？譬如大家今日都記得灣仔區議會喺黃英奇嘅年代。是做過好多嘢係與別不同嘅嘢，係咪？好多中產都記得，所以我就話喺地區執政，其實呢個先至係今後起碼喺短期裏面嘅一個可行嘅目標。重啟政改話俾大家聽，你可以嗌呢個口號， 你可以嗌， 但係主動權不在香港呢邊。 冇錯，但係我哋仍然可以按翻而家有嘅遊戲規則，仲仍然有嘅遊戲規則，當然包括立法會選舉，包括呢個區議會選舉，包括 even 我覺得係嗰個嘅叫做選舉委員會嘅選舉。嗱，呢啲全部嘅咧，其實我覺得係過去嚟講咧，香港人係比較即係處於一個狀態，就係冇用嘅，冇用嘅，冇用，唔係冇用噶。嗱，就算區，我哋唔好講咁遠，淨係講區議會選舉。頭先世良所講嘅係我哋有機會噶，我哋係有機會可以攞到五個、六個區，甚至更多嘅區嗰、那個嘅。所謂嘅主動權、控制權嘅係有呢個機會。 因為過去點解冇乜即係有能之士去投身地區議會呢，就因為覺得蛇齋病重。但係我覺得今日喺全港性即係所謂中央級議會、立法會啊，冇出路嘅真係，已經冇出路。你唔好話 DQ 案之後，或者修改議事規則之後，係所有嘅嘢佢夾定曬就懟上去，你要就要，唔要就罷就，跟住開動輿論機器打你。今日我睇呢個 Robert 鐘嘅調查。林鄭的民望竟然是升了咁多嘅， 即新高啊！ 係啊，新高嘅，咁我就真係好失望啊！對香港人，我係好失望。個原因係咩咧？大家仍然係睇緊眼前短暫嘅利益。咁你話要扭轉呢個局面，你喺中央議會層面同佢打咧，我覺得咧係困難嘅。點解咧？因為佢企咗喺民望嘅高地裏邊咧，佢下下黏你班友咧就擋阻礙施政，話你班友拉布阻礙施政咧，係一個即係 uphill battle。所以我就話你如果有能之士，我甚至希望有啲立法會議員翻翻去地區議會選舉，翻翻去地區議會選舉，然後咩呢？組成一個陣線喺地區議會裏面佔多數嘅陣線，唔係話要趕絕建制派，而係你要俾香港市民喺個區裏面嘅人睇到，當由非建制派界人主導區議會嗰陣時咧，係另外一番景象。 嗱，而且區議會選舉嘅制度咧就唔係比例代表制，而係咩咧？ 直抽直， 直抽直。嗱，呢個贏面係高啲嘅，民主派係高啲嘅。而家目前香港嘅選舉制度當中，唯有區議會係真真正正嘅直選，我覺得係真真正正咧，就叫做咧嗱，呢個嘅叫做 even 立法會嘅選舉當中嘅比例代表制咧，其實就有好多我覺得係漏洞喺度嘅。 咁當然咧，佢有佢個論述説法啦。起初呢個咁嘅設計咧，就話希望咧可以保障嗰啲少數嘅聲音啦。但係你而家實質嘅效果，呢個比例代表制係維護咗建制派， 同埋造成個議會四分五裂。呢個先至係佢真正嘅目的。係 啦 ，even 建制派佢都信唔過一黨獨大 啊。 因為我驚鉗唔住你曾玉成，鉗唔住你民建聯啊嘛。我咪設成係又鼠王分， 係啦， 跟住又新民黨，跟住又工聯會，跟住又呢個經民聯。咁你咪切開一忽一忽咯。 咁所以咧就唔好賴咧呢個民主派咧就咩癱瘓議會啦。呢、這個選舉制度自己本身 癱瘓議會係個選舉制度， 起初就已經係有呢個目的喺度噶啦，有呢個目的喺度噶啦， 阻止議會發揮呢個監察作用。 就咁啊，行政主導咯， 咁 可以 就變成雷鬥雷啦。而家 啊， 咁但係我覺得咧，呢、這個就係我上個禮拜喺公民黨嘅周年大會我提出嘅主張嚟嘅，我希望。即係好多都係我聽眾公民黨嘅朋友或者民主黨嘅朋友，即係我都係即係我都思考咗一段時間，所以我點解會支持范國威都係咁嘅原因，就係、是、話因為你要喺地區層面同佢打陣地戰，翻去八十年代居民運動啊，即係吳明鑫、李永達崛起嗰個年代，馮檢基啱啱喺英國翻嚟，喺陣地戰進入呢個有開始引入選舉嘅區議會裏邊，同港英政府嘅建制派。搏鬥嗰陣時候，嗰種嘅心，即係嗰種嘅心態，而唔可以再係話哦，攞住個朵行出嚟一呼百應，咁就有選票啦。我覺得係好難啊，而家係。 同埋當然啦，我哋都同意話呢啲嘅有名氣嘅即係所謂嘅即係 big names 咧，其實咧，我覺得咧都真係值得考慮咧喺嚟緊2019嗰個區議會選舉咧復出。 但我覺得 應該復出，因為嗰個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嘅講法， 我哋要將個區議會選舉 politicize 係啦。 將佢政治化，令你話我馬丁都應該落去選， 令到立法投喺立法會選舉投票嘅人都拉出嚟。 但 係 你有一個論述 啊， 你唔係話俾佢聽，我淨係攞咗個議席唔做嘢，而係話俾你聽，我哋點解要咁做？ 咪因為咧， 我哋背後有一個乜嘢嘅理念？ 係啦，因為點解咧？區議會選舉嘅投票率咧，過去咧都係低於立法會嘅選舉嘅。但係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big names 落去 with 一個咁嘅論述嘅話咧，佢就有機會拉高個投票率。 咁就有機會實現喺一啲區議會裏面咧，嗰、那個議席咧就攞多數。咁到時除非你好似新加坡咁撲街啦，哇！如果沙田區議會泛民執政嘅話，咁就 DQ 佢。 唔係啊，人哋嗰區撥1億，你撥1000萬啦，咁樣新加坡係咁噶，你明唔明啊？即係反對派贏到嗰啲選區啊，佢個行政資源就少啲噶，其實係。除非咁啦， 咪而家真系乜都夠膽死啊！ 哦，梗係會啦。 不過即使佢 逼佢咁做咯， 啊，不過佢你逼佢咁做咯，又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大家唔好以為就係即係純粹係食花生，即係話錢志健輸咗或者吳凱欣贏咗。我覺得呢個吳凱欣贏，我覺得亦都係個 indicator。 indicator， 我覺得希望喺一個咁艱難嘅選舉，投票率咁低，對加咧兩邊夾擊，隱形左派再加呢個隱形界票部隊咁樣夾擊底下勝出，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因為佢上一屆係呢個係對加嘅選區嚟嘅。嗰、那個當區的區議員蕭嘉儀入咗去做政助咧，係佢當時贏出嘅，佢就連續兩屆都係打敗呢個泛民嘅候選人嘅。 咁呢個都有少少啟示嘅，吳凱欣就係因為咧，其實佢出選嘅時候咧，就令到民主派整體嚟講都係 back up 佢嘅。咁呢個都好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咩咧？亦都團結咗保育組織，本來想推出呢個羅亞玲，我覺得亦都係咧到選前咧，亦都係表態支持吳凱欣。我覺得呢個係真係你睇到啦。大家咩叫同路人？無論當初大家都有意去爭嗰個位，到最後尾為咗要保住泛民勝出呢個位，大家係會放低個分歧。有啲組織係絕對唔會，佢係要令到你死為止嘅。但係我見到呢個中西區嘅保育團體咧，即係嗱，我覺得我係要俾 credit 佢哋嘅，其實係去到最後尾選舉之前，呢、這個羅小姐係公開表態撐阿吳凱欣嘅。嗱、呢個就係大家知道啦，乜嘢為之同路人？嗰啲話係同路人，實際咧就鬥你，就算係喺網上邊好行動好，去騙自己人多過騙共產黨，騙共產黨嘅 agent， 仲出力嗰啲咧，就絕對唔係同路人，嗰啲係對家嘅人嚟。記住，如果佢當打自己人嘅出嘅力係仲大過打民建聯嘅話，嗰啲係對家嘅人嚟。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啟示，所以我哋即係喺節目開始嗰陣時候。就即係雖然我哋今日講呢個諗住講呢個北京排華事件咧，咁但係花咁多時間講嘅咧，我都係牽涉到跟住落嚟嗰個民主運動嗰個方向，其實係即係我哋要諗一啲實質啲嘅，可以 achievable 嘅目標。咁我哋先休息一下先，翻嚟就進入呢個正題。 講下呢、這個。我哋都係低端人口嚟嘅，其實 你係咋，我唔係噶， 你係高端添啊！你做 IT 啊嘛，我冇嘢做嘛，休息一陣先。 好。